元素，帮助老年人。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原来一盒要258，最后一点时间拨打4007106108只要89，订购两盒还要再送紫砂养生杯，两盒是178，喝30天再送紫砂养生杯，每天只要4块钱，给自己投资健康，给富平一份支持，给家人一份关爱。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袁绍在官渡吃败仗，田丰在狱里确实听到消息了。这消息从哪儿传来的呢？是一个狱卒。这个狱卒有一天跑到田丰先生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呀，我恭喜先生，贺喜先生啊！”田丰一愣：“我喜从何来？”哎呦，先生您还不知道呢，您难道忘了因为什么入的狱吗？嘿嘿，田丰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我因为什么入的狱我还不知道啊，我因为是苦口相劝主公袁绍不要出兵，主公大怒才把我给关押了起来。”就是啊，这回先生您呐该出狱了。怎么见得呢？因为咱们主公在官渡让曹操杀的大败，您说的话都应点了。您想啊，主公回来还不得把您放了，我们想不单把您放出去，还得给您加官进禄呢。因为这次我家主公才知道您是真正有学识的能人，您说的话都应验了。什么？田丰听到这儿站起来，他问这狱卒：“我家主公在官渡大败啊，大败。”哎呀，田丰又坐在那儿，他把脸扭过去了，是满面愁容啊。狱卒一看：“哎，田先生，您怎么了？我们狱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呢，您怎么反倒这么难过呀？”“ 哎，你哪里知道，我是死期将近呐，快死了。”“ 嗨，”狱卒一听，“田先生，您喝酒了吧？”“ 哎，我什么时候吃过酒啊？ 就是您没吃酒怎么说醉话呀？这明明主公打了败仗就因为没听您的话，这次主公也知道，大概他也后悔了，回来他非把您放出去不可，您怎么倒说您要死了呢？ 你们哪里知道，我家主公袁绍原本出外宽内忌，不念忠诚。袁绍这人你看他外表啊挺宽厚的，有点长者之风，其实啊他心里特别嫉妒。这个人 他不念其说你有什么忠诚，想想你的好处，不是那样的人。如果说这次他在官渡要是打了胜仗，证明我说的那些话全错了，他倒能把我饶了。这次袁绍不是在官渡吃败仗了，我说的那些话不是都应验了吗？当初我告诉过他，你不要去打，应该与曹操相斥几年。曹操啊，这个人很厉害，可是他一个字也没听，现在让人曹操把他杀得大败，他心里非记恨我不可，所以说他回来就得把我杀了。狱卒怎么听也没听明白，怎么能把您杀了呢？您想的太多了。哎，田先生，您往宽了想吧，我想不能啊，我们还等着喝您的喜酒呢。说着这狱卒摇头晃脑的走了。田丰是闷闷不乐，过了没有两天，果然袁绍派那使者来了，这下把狱里边那些狱官狱卒都吓坏了，可大家扎着了俩手，瞪着两个眼睛，什么办法也没有啊，救不了田丰。那使者把青龙宝剑往田丰先生跟前一放，田丰看了看这个使者，伸手把宝剑抽出匣外，他叹了口气，哎，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视之，是无志也，今日受死本无足惜。田丰说些什么呀？他说作为一个大丈夫啊，活于世上应该是择明主而事，就是说得找个明君辅佐他，我怎么会保了袁绍了呢？哎，所以今日一死啊，没有什么可惜的。就这样，田丰是自刎于狱中。这真是昨朝沮授军中失，今日田丰狱内亡，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出燕部丧家邦。您想想，这袁绍能好得了吗？他手底下能人不少啊，在这些谋士里边最有本领的就得数田丰、沮授、许攸。现在您看这三位，田丰抹了脖子了，沮授叫曹操给杀了，许攸跑曹操那边干活去了，您想想这袁绍能好得了吗？袁绍自从在官渡大败之后回到冀州，他的心里就特别烦恼，田丰又一自刎，这心里甭提多堵得慌，整天呢是茶饭懒咽，烦躁不安。恰恰就在这时候啊，他那个夫人刘氏找他商量一件大事。哎呀，主公啊，现在内忧外患，事儿可不少啊，您得想想后事了。那就是说应该立嗣了。立嗣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谁继承你的大位。袁绍一听这话说得对，他立刻找来了沈佩、庞纪、辛平、郭董和这四个人商量立谁为主啊。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袁谭现在镇守青州，袁熙镇守幽州，只有三子袁尚在袁绍的身边。为什么把他留在身边了呢？因为袁绍特别喜爱他。这个袁尚啊，就是刘氏夫人所生。袁尚生的是形貌俊伟，小伙子长得挺漂亮，武艺还不错，袁绍特别喜爱他。就因为袁尚闹了一回病，他连刘备丢徐州他都没管，孙乾不是来到这儿请过兵吗？你瞧那时候袁尚那模样，茶也不喝，饭也不吃，他说他要死了，就因为他这老儿子闹了两天病。今儿个袁绍把这几个谋士请来所谓商量啊，实际呀、啊、 他就想着要说服这几个谋士立他的三子袁尚继承他的大业。所以袁绍还没等着谋士开口呢，他就先说了，说袁谭这个人呢、性情特别刚强，而且呢好杀人，次子袁熙啊这个人太软弱，只有我的三子袁尚有点英雄气概，而且还礼贤下士，我想要立他，不知几位意下如何。这一问麻烦了，怎么回事？感情他这几个谋士是各为其主，其中既有向着袁谭的，也有向着袁尚的，这就争论开了。争论了一气之后也没个结果，后来还是郭图说了句话，主公啊，现在呀不是时候啊，你想一想，曹操大兵压境，咱们现在应该是拒敌为上，立嗣之事以后再说吧。袁绍一听这话可也对，那么立嗣这档子事儿就暂时算告一段落了。正在这时，有人前来禀报，启禀主公，大公子袁谭引兵50,000自青州而来。袁绍一听乐了，我的长子到了，再探报。又一个探报跑进来，报了上来，启禀主公，二公子袁熙领雄兵60,000自幽州而来。来得好，报。这探报一个接一个呀。启禀主公，将军高干引雄兵50,000自并州前来助战。这高干感情是袁绍的一个外甥，袁绍这么一听非常高兴啊，现在大兵不下200,000了，我这回是重整军威，再与曹操决一死战，抱着官渡百战之辱。当时袁绍犒赏三军，立刻带领这些人马兵发仓亭，在仓亭扎住营寨，他要和曹操拼了。袁绍刚把营寨扎住，人家曹操的人马就到了。曹操这时候好似下山猛虎一样，他领着那些得胜之兵陈列于黄河两岸。当时各处的黎民百姓是夹道迎接，到处设摆香案，牵羊担酒迎接曹操。老百姓都恨袁绍，说袁绍这个人非常残暴，对百姓一点好处没有。如今曹丞相您是吊民发罪，官渡一战大破袁绍不下100,000之众，如今是万民欢腾啊，说明我们这河北呀、从此就快太平喽。呵，曹操这个高兴哦，他当即传下一支将令，号令三军，如果有人要杀死黎民百姓家一只鸡犬，我以杀人者论罪，随便杀老百姓家一只鸡都不行。呵，曹操这军令真是够森严的，当然这也和军威军心很有关系。现在曹操是军威大振，在官渡一战以少胜多，70,000人马愣胜了袁绍原本出700,000，当然这仗打的是非常艰苦了。这次在仓亭，曹操也不是说很掉以轻心的，说没关系了，官渡一战袁绍元气大伤，他没这么想，因为袁绍地盘太大了，手下的人太多了，这次虽然在官渡大败，可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袁绍又集中了100,000人马，还是比曹操人马多呀。这仓亭一战到底如何，曹操心里头并没有什么底数，所以他才传这么一支将令，杀老百姓家一只鸡都不行，这也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呀。 他知道我要不依靠河北这些黎民百姓，要想战胜袁绍恐怕不易。曹操的人马刚到仓亭，人家袁绍把阵势就摆开了。曹操催马到阵前，用鞭子指了指袁绍，本初啊，你现在已经是计穷力尽了，你还有什么招数啊？你还有什么本领啊？我看不如早日下马归降，免得刀临项上，悔之晚矣呀。袁绍一听这气，好啊，曹阿瞒，你欺吾太甚，何人将曹操与我捉将过来？袁绍这话还没说完呢，他的三子袁尚要想在他父亲跟前逞逞威，嚯，一催马由阵中就杀出来了。这员小将是银盔银甲，手舞亮银双刀，这马在阵前是来往奔驰，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带马回来了，问身边的大将这是谁呀？有人告诉启禀丞相，此乃是袁绍之三公子袁尚。曹操还没等传令，什么人过去敌他一阵？由打自己阵中飞出一匹马来，这袁将可真挺冲，过去跟袁尚就打起来了。是谁呢？原来是徐晃手下的部将史涣。没走上三五个回合，只见袁尚把双刀这么一晃，拨马就走。史涣以为他打败了呢，其实没有，袁尚感情要用剑伤他。只见他摘下弓来，啪这么一下搭上箭，噗，一箭就把史涣给射死了。袁绍当时把令旗这么一举，哇，大队人马就掩杀过来了。当时两军一场混战，打了有一个多时辰，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兵，各回各的营寨了。曹操回来之后，赶快把文武请来商议，怎么能够破了袁绍呢？难道只能在官渡打败他，在仓亭就不能取胜了吗？他手下谋士程昱这么一听，丞相，我有一计可擒本初。程先生有何妙计？快请讲当面，我想如此这般。哦，曹操一听捻然大笑，哈哈哈哈，程先生，这真是一条妙计也。他当即传令，让夏侯惇、张辽、李典跃进夏侯渊为一路，在左边让曹洪、张合、徐晃、于禁、高览在右边，让许褚为总先锋。曹操传这令要干什么呀？他听了程昱先生那计策，这叫十面埋伏阵呢，要生擒袁本初。说咱们呢，把这人马摆好之后，就派人去把袁绍由大营里诱出来，让袁绍追咱们。他一追咱们就退，退来退去，退到河边，咱们没地儿再退了，怎么办？军校是必将死战，那还不跟袁绍拼命啊？这是一战成功之计，要不怎么曹操乐了？到午夜三更，都把埋伏安排好了。许褚领着一哨人马，拉了一个劫寨的架势，就奔袁绍的大营来了。袁绍已经听到禀报，什么？哦，曹操又来劫我大寨来了。这儿可不是乌超了，哼，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袁绍传下将令，一齐迎敌。呵，他带领着这所有的人马就由大营里杀出来。许褚啊，不是跟他真打，就是为了引诱他。看袁绍人马启动了，许褚是赶快就败， 这叫诈败。嘿，袁绍高兴了，哼哼，曹操你也有今天呐！还没等打呢，是不战自溃，自己就败下去了，追杀你一番吧，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哇，就追下来。这一追呀，就走进了人家曹操的埋伏阵了。追着追着，忽听一声炮响，大吼，夏侯惇和张辽杀出来。哎呀，不好！袁绍刚这么一愣，紧跟着又一声炮响，离间越近到了，跟着就是夏侯渊的。哎呦，坏了！袁绍一看，我这不是中了人家的反包围之计了吗？我没围住人家曹操，倒让他把我围了，不好，我得赶快撤。还没等撤出去呢，曹洪、张合到了，徐晃、于禁、高览杀出来了。哎呦，袁绍是四处碰壁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袁绍就有点发懵了，他带着他的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拼命杀，想杀条血路冲出去，哪那么容易啊？现在袁绍的军校让人家给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袁家父子叫曹操给杀的是魂飞魄散，他们想奔回大营，回不去了。哎呦，喘口气儿吧，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小山坳，刚下了马，想埋锅造点饭吃，这饭还没到嘴边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叨叨叨叨，五杀呀，喊杀震天呐，吓得袁绍慌忙上马。他跑到仓亭已经是人困马乏了，想在这儿喘口气儿，哎呦，后边曹操领人马追上来。袁绍大叫一声，此时若不决一死战，必为俗擒呐，拼吧。这通拼杀呀，袁绍的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浑身上下受伤多处啊。袁氏父子好不容易算杀出了重围啊。袁绍看了看身边这些残兵败将，他又打马上下来了，抱住三儿袁尚放声大哭，哭着哭着他一张嘴，噗，一口鲜血吐出来，躺那儿没气儿了。可把这些文武众将吓坏了，赶忙把袁绍扶起来，是抚胸捶背，连声呼叫：“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哎呦，袁绍把两个眼睛睁开了，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人，仰天长叹一声：“我袁本初自领兵打仗以来，历经战场不下数百次，可从未向官渡与仓亭败得如此之惨。曹操一战，折我人马大半，看来这是天灭本初。”他真有点悲不欲生了，干脆死了得了。这文武就解劝：“哎呀，主公您可不能这么想，胜败算得了什么呀？您打了多少胜仗，眼前咱们吃了败仗了，嗨，吃一堑长一智嘛，咱不是输给曹操了吗？现在冀青幽并四州也没都属于他曹孟德呀，咱们还有的是粮，那州城之中还有好多人马呢，您再把这些人马调集到一处，跟曹操再打一仗，说不定啊，咱们就能把许都取过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

领着一哨人马巡城，正好从许攸门前经过。许攸背着手在门口那儿站着呢，看见许褚，他一招手：“许褚，过来，过来，过来。”许褚一看，什么事儿啊？要问问我是怎么着？好啊，甩正离鞍下马，摁着佩剑就过来，往他跟前一站：“许先生，叫我何事？”许仲康：“我问问你，你这样骑着马，带着人，洋洋得意的在冀州城走来走去，这么大的威风都是哪儿来的？”许褚一听，腾下的这火就上来了：“哪儿来的？我们奉丞相将令取过来冀州，我们打来的。”“打来的？”许攸用手一拍胸脯：“那不多亏许攸先生吗？要没我，你们曹丞相包括你们这些大将能进得了冀州吗？”许褚一听，他这个呵，多气人呐、啊！唉，许褚一想，干脆我别理他了，我走我的得了。正像我那些朋友说的，他是曹丞相的好友，让他三分吧。许褚想到这儿，这么一回头，哎呦，正看他带着那些人交头接耳，嘁嘁叉叉，连说带笑，那儿嘀咕呢。 嘀咕什么呀？你看许褚将军说了，许攸这话跟别人说行，跟他不行。今儿咱们这么一看呢、啊、跟他照样。 许褚这火就来了。哎，带上。 他刚吩咐带马，其实走也就完了吧。这许攸过来，砰的一下，一把抓住了许褚的叛甲绦。哎，许褚，怎么着呀？我说这话，你承认不承认？ 哎呦，把许褚气的，你真是欺人太甚呐、啊！我承认什么？他一恨崩簧，擦啷把剑就拔出来了，宝剑出匣，寒光这么一闪。 许攸一点没害怕。干什么？你拽宝剑干嘛？ 难道说你还敢杀死你家许攸先生？来来来，你杀杀试试。说着，许攸砰把这头啊就顶住了许褚的护心宝镜。你说这不诚心斗气儿吗？许褚这火怎么能再摁下去？这剑怎么能还匣呀？他一怒之下，我杀你又当如何处？手起剑落，把许攸给宰了。 哎呦，许褚将军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将军您可闯了大祸了，这许攸先生是丞相的好友啊，您怎么给杀了？这丞相怎么能放得过您呢？他这个，哎呀， 嗨。许褚一想，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可他欺人太甚呢、啊、我们拼着命这么一通打，合着这功劳全是他的呀。行了，我给他抵命得了。提着许攸人头来见曹操，把许攸首级往曹丞相脚下这么一扔，就把这番经过都说了。丞相，你就把我杀了得了，我给他抵偿。曹操一看可生了气了，你怎么这么鲁莽啊？许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若非此人前来投我，我怎么能取得了官渡之胜呢？今儿个我们能打进冀州，不是也多亏许攸吗？他不提醒我决漳河水，我们进又不能，退又不肯，不知要耗费多少钱粮。许攸能够起袁绍来投我，那真使我如猛虎添翼呀、啊！我霸业的成败，全靠这些名人贤士的辅佐。袁绍为什么连连大败？就是他不能举贤任能啊！自古来成大业者都十分器重人才，许攸犯了什么错了？不就说几句傲慢的话吗？那算得了什么呀？人家既没触犯军纪，也没触动政纪， 你许褚凭什么把人家杀了？杀这么重要的人物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这不等于是堵塞贤路吗？曹操越说越生气啊，那他怎么不把许褚杀了，给许攸抵命啊？那哪能啊，已经损失一位贤士了，再搭上一位武将，那不赔了老本了吗？许褚啊，悔之不及，吓得一声不敢吭了。两边的文武都频频点头，丞相真是大仁大度，虚怀若谷啊。曹操当即吩咐厚葬许攸。埋葬了许攸之后，曹操传了一道令，传令安民呢，说是河北袁绍啊，自从起兵兵发许都那天起，河北的黎民百姓久遭兵戈之难呐、啊，这仗打得没完没了啊，老百姓啊算是受了罪了。我这不是把冀州得过来了吗？从此后一年是禁免租赋，什么也不跟老百姓要。哎呀，曹操这个措施可是太高明了，这是他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历代的封建军阀呀，都不顾老百姓死活呀，而曹操深知养兵必须养民呐、啊，老百姓不打粮，你军兵吃什么呀？然后曹操是深表朝廷，表彰送走了，曹操把文武找来了，说是明日一早啊，我要祭扫袁绍之墓，你们都跟着我去。大家一听，哎呦，丞相还要扫袁绍墓啊，这得去呀。第二天一早，曹丞相沐浴更衣，带领着他的文武来到袁绍墓前，曹丞相亲自拈香大拜，是放声痛哭啊。哭的那些文武都觉得奇怪，哎，丞相，这袁绍跟您敌对多年呢、啊，他总想取许都灭了您，今儿个您把他给打败了，得过了冀州，您怎么还这么哭他呀？嗨，曹操一听，列位先生哪里知道啊，我与袁绍相交甚厚啊，我们一同十八路诸侯伐过董卓呀，袁绍是当时之盟主，他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我们在饮酒闲谈之际，他曾跟我说过，他有雄心壮志，要据北平南，定天下，一统霸业，他打算把这天下都拿过去。大家这么一听，嗨，算了吧，丞相，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他呀？袁绍这个人是羊脂虎皮，凤毛鸡胆呐、啊，他外宽内忌，优柔寡断，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曹操一听，点了点头，哎，主公说的也是啊。祭奠完了袁绍以后，曹操吩咐多赏金帛粮米给袁绍的夫人刘氏，把她养起来。刘氏是感恩不尽呢、啊，就把自己的二儿媳妇甄氏啊，给了曹丕曹子桓，做了妻子了。曹操在冀州这儿捡了个儿媳妇，他心里挺高兴。别看高兴，大事他可没耽误，加紧备粮练兵啊。干什么呀？外边还有三袁呢，袁谭、袁熙、袁尚，这哥仨一个还没逮着呢。曹操光得了个冀州就没事儿了，还有青州、并州、幽州呢。袁谭他们兄弟几人怎么不复夺冀州啊？哎呦，他们哪儿还有那精力夺冀州啊？袁谭跟袁尚杀了一个狗血喷头，袁谭把袁尚杀得大败，落荒而逃了。袁谭占据着青州，他有夺冀州之心，但是呢，他没敢轻举妄动啊。他跟手下的谋士辛平商量， 我想诈降曹操复夺冀州，你看怎么样？你去给我做个说客呀。新平一听，既然将军吩咐了，那我就去吧。新平就奔冀州来了，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问他，新平先生，你从青州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禀丞相， 我家袁谭将军有意归顺丞相您。 哦，袁谭想投降于我， 正是。是真的是假呀？恐怕其中有诈吧。这个新平一愣，心说曹操厉害呀。 丞相， 您有所不知，不必多说了。 你赶快回去吧，让袁谭练好人马，我是即日攻打青州，我就要灭他了。 走吧走吧走吧。 新平没词儿了，让曹操两边的人把他给轰出来了。新平回到了青州，跟袁谭这么一说，只好实话实说吧。 袁谭一听，什么？曹操能一见你面就断定我有诈降之意？哈哈，这明明你是跟曹操说了实话了，你还有脸回来见我？新平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将军呐，我确实见着这位曹丞相刚说了这么两句话，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呢？把新平气的在屋里来回转了仨圈，一跺脚躺地上，气死了。 袁谭也后悔了，嗨，看来新平不能啊，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 得了，把他抬出去埋了吧。刚把这位新平先生给抬出去，有人来报曹丞相兵发青州。袁谭一看坏了，那也得打呀，请降不成，只有决战了。出兵这一打，他早就让曹操给打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哪能战得过曹操啊？把袁谭杀得大败而归，兵败青州城，四门紧闭，高悬免战。你悬免战，人家曹丞相不答应啊，昼夜加紧攻城，一下子就把青州给打开了。袁谭叫曹丞相给活捉了，当即砍下人头，首级高高悬挂。曹操吩咐，如果发现有人哭袁谭的人头，立即抓来见我。这道令刚传下来，有人来禀报，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站在袁谭的首级下哭了，把他抓来。抓来一问，此人姓王，名修，也是袁绍手下一个旧臣，后来因为得罪了袁绍，被袁绍给革职了。曹操一听，既如此，你为什么还哭袁谭呢？丞相有所不知啊，袁氏父子待我有恩，我不能忘了他们的情谊。哎呀呀，听到这儿，曹操点点头，他心里头暗想，这河北有这么多的忠臣名士啊，好可惜呀，袁氏兄弟袁绍袁术他们都不会用人呐。如果说袁绍会用人的话，嘿嘿，我曹操安敢正视四周？我甭说举兵来伐人袁绍，恐怕我连看这边一眼都没那个胆子啊。所以他没杀王修，把王修带入上宾。同时曹操还问他说，如今呢，袁熙袁尚已经都逃走了，我应该怎么去打他们呢？王修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低，一言不发。嘿嘿，曹操暗挑大指，真乃忠臣也。只好就别问了，就把这位养起来得了。随后曹操就问手下的文武，咱们该怎么办呢？文武一听，请丞相您在这儿歇兵几日，然后咱们先把并州拿过来，一个州一个州的打呀。现在冀青二州不是已经归了咱们了吗？并州还有高干呢，把他灭了再取二袁不迟。

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几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五岁。啊，叫嘛？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他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大爷，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哎，叫我逗你玩儿、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戴起来。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儿，好看看，这是又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我揍你，让我看着，别喊。这一条把褥单子拿出来，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被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还逗玩。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酒杯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就冬季养生、冬令进补一些相关的问题继续和大家做介绍。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和大家谈了冬令进补的一些知识。 对， 针对这个冬令进补，大家一定要明白应该是补什么。 嗯， 实际上呢就是补的肾阴。 这个意义呢我们跟大家讲了啊，不仅仅是一个啊，这个冬季，哎，冬季进补，哎，在冬季进补当中啊，我们越来越清晰要补什么啊。刚才姚老师再一次告诉大家了，重点是补阴啊，哎，我们夏天呢是补阳，冬天补阴，对啊，这个圈呢啊，哎，越画越清晰啊。我们从啊外围的啊外围的一环，一直呢我们画到核心的十环， 对， 是不是这样啊？哦，大家知道冬令进补，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对，我们呢不仅仅说啊冬令进补啊对我们冬天这个意义，是不是啊？而且对明年的春天这个意义啊，所以我们应该全面的了解啊。明年有什么好处？哦，今年啊，我们把阴补足了，明年对我们的肝效果非常的好啊，所以这意义啊挺重大的，既有现实的意义，还有未来下一个季节的意义。 对 啊，是吧？还有呢，全身一个阴阳平衡的意义。 是的。 啊，所以这方面很多啊，特别在我们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结合着啊补阴的啊补阴，我们常用的非常简单、非常啊有效啊这个方法和大家做介绍，是吧？这个特别讲的细致一点啊，应该怎么去做啊，是不是啊？啊，这个介绍的比较详细了啊。同时呢我们还介绍了什么呢？过去传统啊在中医上怎么去用药来进行啊调养人的阴阳，是不是？ 嗯 嗯，我们偏重讲了什么呢？讲了补阴的六味地黄丸。然后我们说了补阴，补阴什么时候补啊？ 晚上啊。 哎，晚上补，对不对？所以说吃完晚饭以后是吧，您睡觉前了，哎，来上一碗。哎，一冬天一下来3个月，你明年一再见啊，皮肤也特别滋润，对于特别是对你的肾啊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 啊。又讲了什么呢？补这个阳气啊，这个肾气啊不足，哎，这时候用什么呢？ 金龟肾气丸。 这个呢吃的就有点学问了，这个不能晚上吃了。 对， 哎，早晨空腹就吃，一起来空腹啊，空腹的时候呢，第一空腹吃，第二要什么？加淡盐水。 对，嘴里稍微放一点盐 啊，其实有一点盐就行。 嗯 啊，3个手指头啊捏那么一点盐。有人说来说搁盐干什么？ 盐入肾呢。 盐入肾啊，这大家就清楚了。为什么要空腹呢？中医呢有个解释啊，治下焦的病啊，那就是你啊空腹吃啊。如果治上焦的病， 饭后吃， 那你就饭后吃。 哦， 说我要治中焦的病怎么办？两顿饭中间啊，这些呢都非常实用啊，这都是经过临床啊我们验证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进行选择啊，这就清楚了。哦，冬令进补 啊，根据自己情况补阴。冬令进补，我想啊，我们跟大家说的相关的知识啊，讲了不少啊，不知大家呢在思想上啊，怎么去认识冬令进补这个话题啊，怎么去啊实际操作啊，在这个冬季啊去调节我们的饮食啊，所以情况呢啊，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都是哪些是不是啊，哎，这个季节啊我们吃比较合适啊，特别针对你肾阳虚的啊，肾阴虚的，你比如说这个葱白， 嗯， 这个葱啊，它就是助阳的， 对 啊， 大葱， 对，这个调料都是属于热性的， 嗯 啊，对于阳虚发冷怕冷遇冷病情加重的都适合，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阳气弱的阳气虚的人可以吃， 但是呢属于阴虚的人这些都不宜吃， 对， 口越干 最好别吃， 哎，越 吃 越口干， 嗯 啊，像什么洋葱啊，什么大葱啊，这个辛热的这东西， 嗯， 是吧，包括还有炒的呀炸的，像阴虚你吃这个羊肉坏了，晚上更干了， 是的， 是不是， 嗯， 你晚上吃点炒瓜子儿，是不是坏了就更干了， 是的，这一宿光喝水了 是不是啊，所以啊就是说啊，这个调非常重要啊，特别到了一年呢，我们中医分五季嘛，啊，为什么要分五季，是吧，五季啊会有不同的啊这个气候温度啊啊以及这个季节的气候的特点，它不尽相同啊，所以说啊到每一季我们要抓住每一季的啊这个特点啊，明白了这个特点以后，我们去让我们的身体啊，让我们的饮食，让我们的活动等等干什么呀，要与这个季节要合拍啊，合拍就是适应啊这个季节特点环境的变化，适应啊，这样减少呢这个季节气候对我们身体的一些损害伤害啊，目的是在这儿了啊，所以根据这个气候我们要啊一年要根据不同的季节去调啊，调剂我们啊在每一个季节的啊这些生活，说我们没听懂什么意思啊，你能不能讲直率点啊，实际上这问题姚老师那天都说了，是不是， 对， 到了冬季睡的是不是早啊， 对， 是不是起得晚呢， 早睡晚起， 这不说得很清楚了吧啊，是不是，说每一个季哎，它都有季节的一个 特点、 啊、特点哎，这都需要我们去调，调什么，调我们自己啊，第一你得调这个，调剂你自己的啊起居吧， 对， 哎啊，冬天你还要早睡是吧，然后呢你还要晚起， 是 不是啊，你又吃的啊又进补，所以这些问题你要小心， 嗯， 什么小心呢，看看你的体重啊，你本来就超标了，你睡得再多，你 吃的再多， 你吃的再多， 运动量再小， 这一冬天 嗯， 好家伙，你算补元了， 对 补元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对这个问题呢啊，我们要怎么就看这个补字儿，是吧，还是得啊注意这个平衡， 嗯， 是吧，注意这个平衡，你本身你不虚你干啥么去补去呢， 对，一定要把握这个度， 是不是，另外呢你冬天的消耗量也不那么大， 对， 是吧，所以这些我们都给大家做提示啊，是不是，你看他要调这个作息时间，另外呢这个饮食也需要调吧， 是的， 也需要调了，是吧，啊，饮食你过去不夏天，夏天你又晚上多吃一点还问题不太大， 因为夏天人们晚上都有一些活动， 对， 散步啊，运动运动啊。 他有时候啊睡得比较迟啊， 对， 啊，天太热呀、啊， 嗯， 所以你早早吃完饭了之后，你到晚上之后，是吧？你吃的太少了，是吧？你这就到晚上就饿了，有的人一饿还睡不着觉，啊，你看看这个冬天就不一样了， 对，冬天他睡得着啊， 啊。所以这个呢，运动量又少，睡得又早，起得又晚，是吧？所以这个呢，都是在我们啊，在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有没有这个思想意识啊？是不是？ 是。 啊，你必须有这个意识啊。另外在啊，谈到冬令进补，我们有句话大家要特别注意。 嗯。 啊，这也是。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啊，一个食疗的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啊，冬吃萝卜夏吃姜啊啊，我们听说过啊，听说，听说什么意思啊？啊，他为什么要，是不是夏天那么热还要吃姜呢？啊，冬天为什么还要吃萝卜呢？啊，所以你去体会去。中国这个养生非常的搞的是非常的辩证。 嗯。 啊，辩证。我们一提这萝卜，大家知道干什么的萝卜？俩字儿。 顺气的。 嘿嘿，对，俩字儿，顺气的。是吧？不同颜色的萝卜顺的气啊有点区别。啊，青萝卜它顺的什么气啊？ 肝气。 顺的肝气。啊，白萝卜顺的什么气啊？ 肺气。 顺的肺气。啊，哎，咱们天津啊叫旱萝卜，北京叫扁萝卜是吧？ 扁萝卜。 扁，啊，扁萝卜，那个顺的什么气啊？ 扁萝卜顺的是肠胃的气。 你看它就不一样了，啊，颜色不一样。入的呢，脏腑不一样。哎，说冬令进补啊，哎，你怎么这个吃萝卜顺气？对，你看看，谈到进补，我们不要呢，只想到矛盾的一方面，特别要想到呢，两方面，想到两方面什么意思？想到两方面就是一个平衡嘛，是不是啊？就是一个平衡。就是我们说的天平的一侧啊，这侧和那侧啊要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要搞清楚了啊，什么时候我们要吃萝卜，为什么要吃萝卜啊，就怕你啊在冬天活动量少，呵呵，吃了又多，进补吗？是不是进补？ 对， 运动量少还进补，而且睡的时间还长，这很容易造成什么呢？造成肠胃停滞， 握住食了， 握住食，你看看，哦，很多这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光听见，光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我们就从来是吧没有啊能够知道为什么啊，这回我们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啊，你不当冬令进补吗？啊，冬令进补必须得谈这个， 嗯， 啊，必须得讲到位了啊，那就教给每一个人怎么去补，别补过了，别补的你是吧，哎，一冬天坏了，怎么样？又增加10斤20斤， 嗯，握住 了，是不是？嗯，这个补就叫瞎补了，是吧？这个补就补的就不科学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一定要科学的补。 哎，你健康，你要补出健康来，是吧？你看我们那句话怎么说的，是吧？我们原先是4个1，后来我们又增加了5个1。是吧？四美嘛，啊，每天给健康加餐， 你看看啊，你冬天也是啊，我们冬令进补啊，你是给健康进补，你补出来的原则是要健康， 是的 是不是啊？不是说你吃了好东西就是补了， 这个可不一定 落伍了， 嗯， 落伍了，哎，甚至呢落伍可能还说的还不深刻，就错误了， 对，甚至吃出来病。 那当然了，你把那东西吃完之后它变成身体的垃圾啊， 对， 是不是？哎，所以这样你就清楚了。那每一个人啊，特别你看到了这个冬季啊，我们不断的要有节，是不是啊？你看看啊，很快就到了什么了，叫春 节。 啊，春节，中国这个春节啊，好的呀，啊，初一干什么？初二干什么？初三干什么？啊，初一饺子，初二面， 这一 直到十五， 光是吃了， 有完吗？ 没完， 没完，啊，大家在一起吃，全家在一起吃，是不是啊？ 对， 哎，这个亲朋好友在一起吃， 嗯，一聚会就是离不开吃。 哎，走亲访友，有时候哎，别走了，在这再啊，吃点喝点，还是 对， 啊，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冬令进补，啊，看大家一定要弄清楚，是吧？一定要补的科学，啊，别补出肥胖症来， 对， 别 补出 了 高血脂症， 对，啊，我们应该把这个进补啊，这矛盾的另一方面给大家提示到了，啊，这不就行了吧？啊，有的一过节坏了，怎么样？血糖升高了。 嗯。 有的呢，痛风加重了。 血压高了。 有的血压高了，有的脂肪肝。 嗯。 啊，升级了，中度的变成了重度的了。 重度的。 有的呢，血脂，嗯，血脂了呢，这指标，啊，又升上去了。 嗯。 这就是你冬令进补，你就补的完全是错误了。 对。 是吧？你花上钱受上罪。啊，最后呢还补出病来，你看啊，所以要让我讲这个冬令进补，我啊很多的内容是强调另一方面， 嗯， 而不是强调这个啊这个吃 怎么吃好的，不是， 对，不是， 嗯，要科学的针对这个冬季补肾， 哎，而是针对你的是阳虚，是阴虚，是肾气虚，是肾精亏。 是的。 啊，而且特别强调了一个平衡。 嗯。 是吧，强调一个平衡。所以在冬季时候进补时候，大家一定要量你的体重。这就科学了，量化了。 嗯。 是不是啊，你一入冬你测一测你的体重。是吧，哎，测一测你的腰围。这个啊我们要有一个啊数字化管理，啊要有个指标，啊这样你才知道你是补出健康来了，你是补出是吧腰围来了，还是补出呢体重来了，是吧？如果是在体重方面多了，是吧，在腰围是吧长了，啊那都是不科学的，那就是错误了，是不是这意思？ 腰围长了，体重增加了，那肯定你补的就不对了， 错了，是不是？我们每天要给什么？给健康加餐。那这句话啊，要给健康，它的标准是什么？吃了以后要健康，啊，每天啊，还有呢，每天给生命加动力， 是的。 还有呢，每天要学会清理体内垃圾， 这个更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一过节，我们很多人的生活秩序怎么样？打乱了。 嗯， 是不是？ 是的。 哎，原先呢，啊，自己，哎，就这几口人，或者跟老伴儿，是吧？哎，这个组合啊，三口啊，是两口怎么着？啊，很稳定。啊，这一过节不行了，啊， 作息时间就乱了套。 啊，乱了。啊，子女带着孩子来了。是吧，闺女带一家子，啊，儿子带一家子，热热闹闹的，整个都乱套了。什么乱了？啊，作息时间乱了，饮食的时间乱了， 嗯， 睡觉的时间乱了， 休息的时间也乱了。 啊，另外你的情绪也不稳了。 对。 啊，这时候是吧，都需要什么呢，都需要调。 嗯， 啊，所以说我们谈到了啊，通调养啊，这时候冬季主要是调养非常关键，非常关键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冬令进补的时候啊，我们重点是说的是调节饮食。 对 啊，调节饮食，这个调节饮食呢又和你的运动量，哎，它都相辅相成。 嗯 啊，你看，你比如我吃这东西啊，你如果吃完以后你这活动量比较少，它是什么呢，它就沉积了，变成你体内的垃圾了。你看跟运动量有关系吗？ 有关系。 有关系啊，你摄取的东西还跟你大小便有关系。 对 啊，你吃这东西啊，又一天不结大便，两天不结，告诉大家啊，一天不结大便啊，所产生的垃圾啊，没排出体外，身体继续吸收，那吸收什么？ 吸收的是毒素。 毒素啊，啊，所以这个进补怎么去补啊？要和哪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内容，哎，我们都要搞一个平衡啊，是不是？所以都要进行微调啊。那有些人呢，出去啊，冬天了不运动，这个我们要提示提示。天好的时候能动还尽量动。 对。 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嗯。 啊。哎，十点多钟啊，今天没什么风啊，今天是晴天。 小溜一圈。 小溜。 嗯。 啊，但是注意啊。啊，注意路上别要冰。啊，是不是啊，别滑倒了。 当然了，天气不好，下雪结冰的时候就不 要出去。这个你就不要出去了。是不是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方法也一定要注意，首先必须安全。 对，安全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是啊，这个呢和冬令进补啊，这个食吃摄取那相关的内容呢是很多啊，很多啊。我们既有传统的东西啊，既有传统的东西，我们还有呢现代的。 现代的、嗯、 啊，传统的东西是什么？叫荤素搭配啊，干稀搭配呀、啊，啊，粗细搭配呀、啊，啊，这些东西，这些呢都是什么呢？传统的东西，啊，我们和说现在的东西叫什么呢？啊，那现在的东西就告诉你了，吃盐是吧？要吃多少克？ 都已经量化了。 量化了，啊，维生素每天要吃维生素，是吧？要进补维生素， 嗯， 微量元素。 对， 是是 蛋白质、 矿物质， 嗯， 你看，啊，这是现代化的东西， 对， 啊，我们把这些啊传统的东西加上现代的东西，啊，还得要有机的和你自己的体质，是吧？生活习惯，进行一个合理的 调配， 啊，这样才叫真正的，你去冬令进补才能补出一个健康来。 对、 啊、是不是这意思？ 那才是科学的养生了。 对了，好了，我们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啊，好，杨老师跟大家说啊，我们下次节目继续， 好 吧。好 的，朋友们，再会。 再会。 明天再见。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

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一黑我梦起曾经是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冷四分，沙漠苍苍苍。眼泪雪上扑面，写掉人生在外八年前。笑复此生无缠绵。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友情。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依。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它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掌握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不死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心中来回的唱。啊啊，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如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第一次偶然相逢，眼怎蒙蒙，雨怎蒙蒙。第二次偶然相逢，眼又蒙蒙，雨又蒙蒙。从此后惊涛骇浪，暗夜汹汹，恨夜汹汹。当初何必相逢，眼怎蒙蒙，雨怎蒙蒙。昔时两鬓可相逢，眼又蒙蒙，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